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悠悠的大姐从体校辞工以后，悠悠就再没有去拳击馆了。她按照大姐的安排，考进了离家很远的财会中专。姐夫在悠悠入学的前一天，对悠悠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劝学演说。他向悠悠透露了他未来事业的远景规划，那规划的宏伟让悠悠吓了一跳。姐夫要把致富火锅店发展成一个知名的连锁店，要在仙泉的每个区都开一两家分店，然后还要去省府开大型的火锅城，还要把这火锅城开到全国各地去。姐夫对悠悠说，发展是硬道理，懂吗？啊，将来发展大了，最缺的人才就是财会。咱家自己人要有会算账的，那就不怕让人家给蒙骗了。哦，对了，悠悠，一定要好好学习外语，说不定有一天啊，咱致富火锅哎，就烧到国外去了。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有爱吃火锅的，对吧？致富火锅完全可以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烧成一个燎原之势的世界连号。悠悠就是胸怀着这样宏大的个人志向和家族理想，走进那所财会中专的。他每天都要早早的起床，帮姐姐和姐夫准备火锅店里的早点，然后在第一个客人到来之前，悠悠就要揣上一个烧饼，穿过半个仙泉，赶往城西的学校。每天悠悠几乎要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才能回到位于城东的家里。那时候悠悠的生活完全被学习和家里店里的各种杂活挤满，那时候悠悠真的忘了拳击馆，忘了那个打拳的男孩和对这男孩的一切关注和猜想。头一个学期悠悠学得很累，时间紧得连阿菊都难得一见，更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拳击馆的角落里静静地坐上一个漫长的黄昏，静静地凝视着他心爱的偶像，在灯影下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悠悠甚至再也没有兴趣像过去那样照镜子，尽管悠悠家那个老旧的衣柜早被一个新做的衣柜取代，尽管新衣柜上的大镜子光洁如水，可以把人反映得毫发毕现。所以悠悠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在不知不觉中长高了，五官也长开了，长得越来越漂亮了。漂亮的面孔对女孩子来说也许是一笔最大的财富，但对于就要长大成人的悠悠来说，确实也是最大的麻烦。以沉默和臭骂将学校里那些苦苦追求的男生拒之千里还算容易，但逃避校外一些流氓无赖的骚扰寻衅就不那么容易了。悠悠即将毕业的那一年，他常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群无良恶少拦截，悠悠换了不同的路线依然不能幸免。后来当那帮人知道悠悠是财会中专的学生之后，就总是堵在校门口等他，要和他交交朋友。后来 那帮人又知道悠悠家住在城东，家里还开着饭店的时候，就又到家里店里纠缠不清。学校里的老师同学都不敢招惹这些人，家里的邻居店里的伙计也怕惹火上身。大姐领着悠悠去找过派出所，警察问悠悠那帮人是哪里的，叫什么名字，悠悠也说不出来，只知道他们少则两三个，多则六七人，不知是学生还是在哪里已有工作。为首的一个留着胡子，外号也叫胡子。警察做了简短的记录，最后说，行，你们回去注意点，知道什么具体情况呢再来找我们啊。大姐就又领着悠悠回来了，问题没有解决，一切还靠自己。后来有一阵子，大姐甚至让店里的伙计天天到学校门口接悠悠回家。结果有一天在路上与那伙恶少冲突起来，连悠悠都动了手，双方打得口鼻流血。悠悠还没什么，可伙计却吓得回来坚决辞工不干了。大姐只能和姐夫商量，姐夫那一阵子因为生意不好，斗志锐减，再也不提他那一套发展是硬道理了。姐夫没精打采地说，索性换个学校吧。可仙泉只有这么一所财会中专，而且那时悠悠马上就要毕业，换学校也不是办法。大姐就出了一个下下策，反正也快毕业了，那索性就不去上学了，到时候花点钱从学校把毕业证搞回来，不影响找工作不就得了。姐夫不吭声了，一提钱姐夫就是这样，把头沉下去一声不吭。好歹悠悠还是把最后一个学期坚持上完了，悠悠没用花钱就拿到了毕业证。但胡子那帮人还是来，三天两头的到火锅店里找悠悠，悠悠不出来他们就吃完了饭不给钱。姐夫没办法，就求悠悠出去陪陪他们，说是应付应付，但悠悠就是不去。大姐也不敢让悠悠去，论脾气悠悠去了也有麻烦，一言不合就能打起来。万般无奈的时候，阿菊出了一个主意，她带着悠悠去找了她的男朋友德子。德子在金宝夜总会当护场的保安，阿菊到了夜总会的门口，跟门卫说找王德江，悠悠这才知道德子的大名叫王德江。王德江第二天带上悠悠和阿菊一起去了北城洼。北城洼有个酒吧叫帝豪吧，破旧的门脸很寒酸，家具也旧得不能看。好在酒吧都是天黑才开门的，灯光一暗也无所谓。悠悠跟着他们走了进去，窗外正有一束太阳投了进来，屋里的丑陋一览无余地暴露着。桌上地上到处都是昨夜留下的啤酒瓶、易拉罐，还有烟头、烟灰和呕吐物。德子和阿菊各自找了个干净些的座位坐下来，悠悠不想坐就站着。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个人，相貌和屋子一样脏，可他一出现，德子和阿菊全都恭敬地站了起来，德子还殷勤地叫了一声大哥。那个人并没有搭腔，打着哈欠坐上了巴凳，张口先问德子要烟，德子赶快掏了香烟递上，还帮忙点了火。阿菊平时从不怯场，此时也和悠悠一样的紧张，目光也不知该落在哪里才更为妥当。那个人抽了口烟，抬眼看了看悠悠，慢条斯理地问，多大了？德子替悠悠回答， 是罢了。又转脸问阿菊， 是罢了吧？ 哎，对。啊，是胡子那帮人？ 对。 那个人抽口烟，转脸又看看悠悠。哎，怎么惹着他们了？ 德子也看悠悠，悠悠不知该怎么回答。 阿菊说：“是他们欺负悠悠。”哈，长这么漂亮，人家能不欺负你吗？阿菊也闷了声，和悠悠一样，不知说什么好。那个人笑了笑，换了话题，跟德子说开了别的，好像在说哪里有个房子可以开酒吧，多少价钱什么的。那个人还问德子两天以前有两拨人在金宝夜总会打架的事。他们一问一答的抽了两根烟，悠悠和阿菊就站在一边发呆，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只能一声不响的傻听着。直到他们聊完了，直到悠悠跟着德子和阿菊走出那间有股子怪味的酒吧时，悠悠都没有搞清楚他们是来干嘛的，那个抽烟的家伙又是谁。悠悠听德子冲那人叫大哥，很显然那个人不是德子的亲大哥。然而从那一天开始到以后，悠悠无论出门还是回家来，无论在巷子里还是在火锅店，他都再没有见过那个小胡子，也再没有见过他那伙泼皮无赖的帮凶了。时隔很久，悠悠才听人说，胡子和他的那帮人在火车站附近一家餐厅吃饭时被人打伤了，胡子手下的一个兄弟还被打得住了院，肚子上缝了十多针。胡子后来是怎么把这次袭击与骚扰悠悠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没人说得清。一年以后，悠悠在向我叙述此事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挨打的是胡子，害怕的却是悠悠。这场血腥殴斗因他而起，他一直担心胡子不会善罢甘休。而后来的事实是，悠悠真的没有再见到胡子了，以及胡子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那时候只有阿菊宽慰悠悠，不会有事的。哎，你别看李文海那个人长得不咋样，可是最讲义气了，要不德子也不会认他做大哥。凡是认他做大哥的人，哎，无论是谁，他肯定会帮忙撑腰的。阿菊说的李文海就是悠悠那天在帝豪酒吧见到的人。哎，悠悠，你还小，还没有在社会上混过事儿，所以你不懂。在社会上混是非得有靠山不行的，有了靠山才没人敢随便欺负你。你看王德江人高马大的，又有蛮力气，还不是要认文海做大哥。阿菊既这样说，悠悠就点点头。悠悠的切身经历让他对阿菊的这番话不信也信了。那时候悠悠还想不到这件事后来的结局并不像阿菊说的那样一切万事大吉了。论年龄，悠悠肯定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早年在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曾有一段经典论述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开始了。对当时的悠悠来说，这个新的矛盾正是他的那个救命恩人。胡子消失后，有一天晚上，悠悠正在火锅店里干活，阿菊带着德子过来了。他们问悠悠有没有再碰上什么麻烦事儿，悠悠说没有了。德子说：“哎， 我大哥这回真的很帮忙，你打算怎么谢他呢？ 悠悠愣了好半天，也没有答出下文来。 哎，你起码得请我大哥吃顿饭吧。 悠悠马上点了头说，啊，那请你大哥过来吧，我和我姐夫说一声，他们一定会答应的。哎，你大哥爱吃火锅吗？ 什么到你家这小店来啊？恐怕我大哥不会这么掉价吧。哎，吃你一顿火锅值多少钱啊？恐怕吃死也吃不了100块吧。 哎，我告诉你啊，悠悠，我大哥当初要是收你钱，肯定也不是几百的数。 你出门打听打听去啊，在仙泉摆平这种事儿，没个2万3万的，哎，你就别开口。 德子狮子大开口，连阿菊都吓了一跳。 哟，德子，你别吓唬死悠悠了啊！你不说李文海很讲义气吗？你不是因为他讲义气才认他做大哥吗？哎，人家又没非要钱啊，可帮这种事儿啊，搞不好得吃官司的。哼，要不是我开口求人家，人家才不管这闲事儿呢。又不是真的缺饭吃。 听德子言之有理，阿菊也反过来帮腔。 哎呦，悠悠，那你得和你姐夫去讲，公安局都摆不平的事儿，人家李文海帮忙摆平了，饭总归要请一顿的啊。一顿饭多少钱，他总归有个数，是不是啊？ 那天晚上，悠悠就和大姐说了这件事，大姐又对姐夫去说，夫妇俩商量了半宿。第二天一早，悠悠正要出门，姐夫拿出500块崭新的钞票塞在了悠悠的手里。悠悠用这5张新票子，在德子工作的金宝夜总会的广东餐厅里摆了满满一桌席，四荤三素7个菜，还有一瓶糊涂仙，都由德子来安排。吃到一半，李文海又要了一盒万宝路，结账时多出来的15元还是由阿菊给垫上的。尽管这是悠悠有生以来最铺张的一顿饭，比大姐结婚都开眼，有海鲜、鱿鱼、牛蛙，都是悠悠从未吃过的。尽管在阿菊的鼓动下，悠悠每样每样都尝了，但每样佳肴进了嘴，似乎全都是一个味儿。对这桌酒菜的好与坏，李文海看来也不在乎，他的兴趣似乎全在悠悠身上，表情还一本正经严肃着。他让悠悠给他敬酒，悠悠只好站起来，两手端着一杯糊涂仙，恭恭敬敬地说了一句，啊，谢谢大哥帮忙，我敬大哥一杯酒。李文海也端了酒杯站起来，却让悠悠先喝了。悠悠说，大哥，我不会喝酒的，我真的一次没喝过。阿菊作证似的帮腔，他大姐管他可严了，他真的一次没喝过。李文海当即板下脸，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眼睛斜着看着德子，话却冲着悠悠说，敬酒的自己不喝，那还叫什么敬酒啊？德子埋怨着看着阿菊，阿菊也不知道该帮谁，张嘴还想再解释，悠悠却先举了杯，一扬脸，把杯中的酒一口灌下去。那酒看上去清清白白，进了嗓子才知道像火一样厉害，悠悠能感觉到那股火苗从嗓门一直烧到胸膛，烧到胃里，烧得两眼和两额都一跳一跳的疼痛起来。阿菊和德子都看傻了，李文海也有点意外，叫了一声好，随即端起了酒杯，也和悠悠同样豪爽的一饮而尽。那天是悠悠头一次喝酒，竟连着喝了4杯。 敬过李文海之后，李文海又回敬一杯，回敬的酒不能不喝，一来一往已经半醉。接下来李文海又让大家一起为共同的友谊干杯，喝过之后，李文海再一次把酒杯斟满，祝悠悠越长越美。他把酒杯端至齐眉，向悠悠许诺，从今以后，不论有什么事，不论谁欺负你，你只管来找我，啊，只管来找我。以后谁要再敢惹你，就算他自找没趣。 德子也端起酒杯逢迎一番，哟悠悠，这杯酒你可务必得喝，今天大哥既出此言，你在仙圈就算有了靠山，以后你就跟着大哥这人最讲义气了。哎，你到仙圈街上问问去，谁不知道北城洼的李文海。 这杯酒悠悠不想喝，但大家全都站了起来，全都举起了酒杯，连阿菊都满面笑容地看着自己。悠悠也只好站了起来，举了杯，把杯子端在嘴边上，刚刚抿了一口，德子马上拖住了他的胳膊肘，就喝了，连推带灌的，那杯酒再一次热辣辣地杀过嗓子眼儿，带着一团滚烫的灼痛感落进了悠悠的肚子里。 好，我说我没看错吗？我这个人就喜欢痛快的女孩。 李文海说完一仰脖子，把杯中的酒咕咚一声也灌了下去。还没怎么吃东西，四杯烈酒就下了肚，悠悠开始犯迷糊，后面的菜都是什么味儿他已经记不清楚了，那顿饭是如何结束的印象也模糊了。悠悠只记得大家扶着他走了出来，外面的风吹在脸上很麻木，自己一出餐厅就吐了，吐得全身都没了骨头，自己靠在阿菊的手臂上，隐隐约约听到德子在叫出租车，大家扶着自己进了出租车，车子一开，自己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在出租车上，当悠悠从昏昏沉沉的睡中猛醒过来的时候，车子还在走着。悠悠意外地发现，身边搂着自己的人已经不是阿菊了。悠悠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烟呛味，吓得他差点叫出声来，醉意立刻全醒了。虽然车里有点暗，但悠悠还是能从那人的声音当中认出他就是李文海，是帮了自己一个大忙还信誓旦旦的要保护自己的李大哥。 你睡吧，没事的，一会儿呢你再洗个澡，洗完澡好好睡一觉啊。 悠悠本能的往车门边上靠，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位大恩人和对欺负他的小胡子有种同样的恐惧心。悠悠慌慌张张地开口问：“ 阿菊呢？阿菊他们去哪儿了？”“ 哈，他和德子回家了，他们回家还有事儿呢。” 悠悠愣了几秒钟，似乎在想：“阿菊回家干什么？”他问：“ 咱们是去我家吗？”“ 你家远吗？”“嘿，先到我那里坐坐啊，我家就在这附近，哎，还要一会儿就到了。” 李文海的声音很平和，甚至还有几分温情，但悠悠却觉得是强迫，觉得自己是被绑架了。他的反弹刹那间表现得很强烈，声音也坚决的过分了：“ 我要回家。” 悠悠说这话的同时，发现车子经过的这个地方是他最熟悉的一条街。悠悠过去从学校到体校，这里是条必游的路，路边有一个特大特大的油桶，他给周月写了很多信，都是从这里寄出的。这条街给悠悠壮了胆，让悠悠觉得自己进了自己的地盘里。他的声音更大了，大的司机都回了头：“ 我要下车，我要下车，喂，停一下。” 司机把车停了下来，悠悠随即推开车门，动作快得像逃命。他往自己家的方向快步走了十多米，才渐渐觉得没事了，心里稍稍的定了定，才意识到这样分手有些不礼貌，可能让李文海伤面子，才想起至少应该向李文海说声再见，或者说声对不起。好在李文海也下了车，并且似乎追过来。他一追过来，悠悠又有点害怕了。他一边说：“ 文海哥再见”， 一边却加快脚步跑了起来。听到李文海在身后连叫悠悠，悠悠的脚步也没有停。李文海大步追了上来，悠悠估量着逃不掉了，不发犹豫地站住。他转头看着李文海，李文海皱着眉头问：“ 哎，跑他妈什么你？德子是怎么跟你说来着？”“ 德子？德子跟我说什么？”“ 你别他妈跟我装傻了，德子没跟你说我摆平胡子得花多少钱啊？”“ 没有啊，德子没有说过。”“ 那我告诉你，问你这事儿我花了3000多，这钱是你出还是德子出？” 悠悠张了半天嘴，几乎找不出一句应答的话。“ 你当时也没说过要钱啊。”“ 废话，这年头没钱你能干什么？” 悠悠没有经过这种事儿，但李文海这样说，他反而不怕了。悠悠也学着样子把腔调放得很无赖，脸上也一点表情都没有。我没钱。李文海大概没有想到悠悠也会来硬的，就像刚才在饭桌上一口一个不会喝，结果哐哐哐连着四杯灌下去。李文海愣了一下，又笑着说：“啊，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还嫩点儿，你可以到外面打听打听去。我李文……”悠悠反而来劲了，他反正不想再求他，也不想再让李文海保护自己。悠悠无欲则刚地瞪着眼睛，放大声音打断了李文海：“我知道，德子不是说了吗？谁惹了你是就要倒霉，反正我没有一分钱。”要打要杀随你便。 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哪还舍得打你呢。你把我斗鸡了，我杀了你都没问题，但我就是不打你，打你我可舍不得。 李文海伸手拉悠悠往后躲，李文海动作快，一把抓住悠悠了。悠悠使劲挣扎了一下，没有甩开。他不知怎么搞的，突然使出了拳击馆看熟的那一招，朝着李文海的肚子打出了迅猛的一拳。悠悠当初还说不清那一拳叫什么，但从他后来学给我的动作看，我断定那就是一记大致上的下勾拳。悠悠用拳自然没有分寸，因此打得有些重了，打得李文海立刻松手，捂着肚子蹲了下来。悠悠却因此而抽身，拔腿就往对面跑去。悠悠能感觉到李文海再次追了上来，又急又猛的脚步声传达出气急败坏的暴怒。悠悠此时的心跳和他奔跑的频率一样激烈，就像在学校运动会上的百米赛跑，悠悠发力的姿势和跳跃的步态都很专业，但再专业也没能甩掉身后的追逐。也许男女真是不一样的，从没练过田径的李文海凭着男人的爆发力从后面大步流星地追了上来。那天晚上发生的奔逃与追击，按悠悠很久以后的回忆，并不在于他惊心动魄的过程，而在于他意想不到的结局。他的结局与悠悠原先的梦境，与悠悠后来的幸福天意的连在一起，有点像一个缘分的游戏。悠悠跑了整整一条马路，这大概是仙泉最暗的街区，街的两侧无人居住，也没有任何一家店铺，一到夜晚便寂静下来，只有昏昧的路灯高挂半空。在这条长街快要终结的时候，悠悠终于跑不动了，胸口因为体力的极点很快就疼得寸步难行，他的脚步变得踉踉跄跄。在李文海一把抓住悠悠的时候，悠悠的两腿一软，就坐在了冰凉的地上。李文海用力地踢了他一脚， 我看你往哪儿跑。 悠悠不说话，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剩下大口的喘气。 起来。 李文海又踢了悠悠一脚，悠悠已觉不出疼痛，他的眼泪不能控制地流了出来。他知道李文海这种人如果真的发怒，捅他一刀都做得出来，但是悠悠并不畏惧，也不想求饶。李文海在大口喘着气，然后拽着悠悠的一只胳膊想把他强行的拉起来。悠悠索性往地上躺去，身体被拽得原地转圈。这一转让悠悠的目光划过街的对面，对面的路口正好拐出两个人来。悠悠看到了机会，他本能地喊叫了一声：“救命！”悠悠看到那两个人木然站住，一起转头向这边注视。紧接着悠悠听到他们跑过来的声音， 同时发觉李文海的目光也被这两个人牵制，但李文海仍然抓着悠悠的一只手臂，蔑视着那两张在街灯下眉目不清的面孔，对他们的质问漫不经心。 怎么回事？ 跑在后面的那个人首先发问。 啊，你要干什么？ 从那个人的步态上看，身体还算强健，但从声音上听，年龄其实不小。李文海并不松手，依然使劲地拉着悠悠，冲着问话的人狠狠地回应： 滚，少管闲事。 倒是跑在前面的那个人能看出来非常年轻，话也不说便冲了上去，伸手想要扯开他们。 你先把他放开，放开。 李文海猛地一拳打在那个人的脸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果断异常。随着那重重的一掌，悠悠一下认出来了，那个挨了耳光的年轻人竟然是周月，就是他夜思日想的情人。而后面的那位老者就是那位白发苍苍的教练。悠悠兴奋极了，他也知道周月挨了这样一掌反应不难估量。其实在悠悠做出估量之前，发怒的周月已经用了一连串快得令人窒息的组合拳，几乎在刹那之间就让身体比自己粗壮得多的李文海跌跌绊绊，人仰马翻。李文海打着滚从地上爬起来，疯了似的朝周月扑了过去，呲牙咧嘴的像要拼命的样子，两个人顿时打成一团。老教练似乎并不担心徒弟吃亏，他扶起悠悠慢慢地问： 哎，你没事吧？啊，他是你什么人呢？你认识他吗？ 悠悠先是点头，后又摇头，他不知道自己和李文海之间是否属于认识，又算什么关系。这时候一辆巡逻的警车开过来了，警察的出现使他们的问话与回答以及那两个少壮男人的厮打全都骤然中断了下来，他们都被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里。悠悠被问完情况放出来的时候，周月和他的教练早已离开，他们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角色是一对见义勇为的市民。警察给他们做完笔录，留下电话，又表扬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悠悠本想当面道谢，尤其是对周月，这场英雄救美的奇遇使周月在悠悠心中的形象更加大放异彩。悠悠想了很多表达感谢甚至爱慕的辞藻，而且一再鼓足开口的勇气，但是当悠悠终于下定决心袒露心迹的时候，却发现周月已经走了。警察问悠悠家在哪里，要不要叫家里人接他回去，悠悠说不用了，我们家就在附近，我可以自己回去。悠悠出了派出所，没有直接回家，尽管天已经很晚了，但悠悠还是绕道去了那所他以前几乎天天都来的业余体校。他本来幻想能在这里见到周月，但结果非常现实，体校的大门关着，里面的灯也黑着，整条街道都静静无声。悠悠在黑暗的门口发了阵呆，心里茫然若失。第二天，悠悠前往一家公司招工面试，他报考了那家公司的会计部门，但他整整一天神不守舍，还在想着该找个什么机会向周月表达谢意，甚至从此和周月交上朋友。那天面试完了，悠悠去找阿菊。阿菊从服务学校毕业后，在一家三星饭店干了三天，因为把饭店里的毛巾带回家去被经理发现而除名，后来一直在香港街倒卖服装。香港街是仙泉最大的假货市场，德子的一个哥们儿在香港街支了一个摊子，平时 就让阿菊看着，一条灯喜路的领带15元，一件都蓬的衬衫50元。50元阿菊还嫌太贵，告诉悠悠其实不值。悠悠找到阿菊的摊子，跟阿菊说了昨晚的事情。阿菊正忙着吆喝生意，因此听得心不在焉。但是阿菊看得出来，悠悠兴奋的两眼发直，嘴角一直挂着幸福的笑意。悠悠求阿菊给他出个主意，见到周月该咋表示。阿菊看出悠悠不大对劲儿，于是皮笑肉不笑地问道：“哟，哼，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悠悠连忙掩饰：“没有，人家帮了我，我不该谢谢人家吗？”“哼，要谢，你怎么不找他去啊？” 阿菊的话一下子把悠悠点化：“要谢，怎么不找他去呢？” 问题就是如此简单。从香港街里出来，悠悠并没有真去体校，他还是乘了公共汽车回家。晚上，悠悠像往常一样坐在灯下，想给周月再写封短信。给周月的信有一年没再写了，一年的话都积压在内心，但提笔却茫然不知该写些什么，开了两次头，都最终放弃了。那天晚上，悠悠很晚才睡。当屋子终于黑了，当远近万籁俱寂，悠悠才能进入自己心造的幻境。在这个幻境之中，想象可以任意驰骋。有无数夜晚，就有无数想象。悠悠想象过周月站在拳击冠军的领奖台上，接过悠悠送上的鲜花笑语，有很多人围在四周向他们鼓掌祝贺。在这个想象之中，悠悠不知不觉把自己也划进了受贺的范围，仿佛他和周月已是一个公认的整体，仿佛周月是属于他的，或者反过来，他也属于周月。悠悠还想象过，他和周月走进一片仙境般的山水，无忧无虑的种田、放牧、作诗、画画，还大声唱歌，过着无人打扰、相依为命的生活。他们彼此呼唤和欢笑，在山野中回响，犹如万籁般的空灵。悠悠常常在这种响在天际的笑声之中，带着嘴边的微笑入梦。夜里的梦越美，越浪漫，早上醒来就越茫然如诗。新衣柜上那面让人眼亮的新镜子里，一切如旧，整个屋子甚至显得比任何一天都要昏暗无光，和悠悠心里的颜色一样。这个颜色笼罩着悠悠的白天，白天悠悠依然要为寻找工作出门奔忙。悠悠的学习成绩这几年在班里名列前茅，对分配却未见丝毫帮助。大姐一见到悠悠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就摇头叹气，姐夫也整天把脸板着沉默不语，悠悠也沉默不语，但那是因为悠悠的心里有了别的事情。终于数日之后，悠悠决定到仙泉体校去找周月，他决定向周月坦诚心迹。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悠悠的心情出奇的平静，他相信自己会得到命运相助，因为有无数的声音在自己耳边说过，这么好看的姑娘谁能不爱。这一天黄昏，悠悠走出家门，走出那条窄窄的旧巷， 走过他家那间生意清淡的小店。悠悠的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他一路笑着走向仙泉业余体校。体校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一条人来人往的笔直大道把悠悠的视线带向大院深处。田径场很久没有修整了，七七杂杂地长着荒草，球类馆也陈旧了，门窗的油漆都已掉光，但最旧的还是悠悠目光的终点，那座更旧更破的大房子。那大房子就是拳击馆。悠悠走到拳击馆，他看到门口停着许多小轿车，里面传来阵阵呐喊声，台阶上还站了个收票的。他明白正在有一场比赛进行着，这场面让悠悠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白天还蓬勃飞扬的自信心在这个刹那间却萎缩了。悠悠仿佛看到周越一拳将对手击倒，高举起双臂迎接掌声。有人向周越献上一簇簇鲜花，一条金光闪闪的腰带围在周越的身上。悠悠突然醒悟，他爱的男孩是一个明星，是一个被赞扬和荣誉包围的宠儿，终日沐浴着崇拜的目光，身后追随着无数的崇拜者。而自己呢？自己算什么？一个普通的女孩，一个连工作都没有找到的女孩，一个只有胡子和李文海那种人才看上眼的女孩。自信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有时能自我膨胀的不可一世，有时又会糊里糊涂的顷刻瓦解，就像泡沫一样空虚易变，随时都可能失于无形。有票吗？悠悠突然听见这样一声嘶哑的喝问，这喝问显然是冲着自己来的。悠悠慌乱之中看到一双细小的眼睛带着有些防范的目光正投向自己的眉心。这声喝问悠悠全然没有预料，精神上毫无准备，他下意识地摇摇脑袋，然后心里跳跳地转身走开。天色渐暗，路灯依稀，悠悠离开了拳击馆。他走过静静无声的球类馆，走过杂草丛生的田径场，走过体校门口的传达室，走过他来时走过的纵横交错的立交桥，立交桥上的合纵连横让他心烦意乱。他甚至没有发觉自己已经快要走到自家的巷口，巷口那间致富火锅店遥遥在望，那丑陋的店面让悠悠自惭形秽。他不知道自己要找个什么样的工作才能稍稍配得上周月。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